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54面倒数第三行，从最后的三个字看起啊，此六度乃菩萨究竟自他坚立之大行，能到涅槃彼岸，菩萨自行此法，亦以此教导利益众生，故续云教化安利众生。我们把底下的一句念下去，会书十页啊，一道受他为教，转恶成善为化，引导众生安住正道，建立大心，故云安利。我们就念到此地。六波罗蜜，六个修学的纲领，使一切菩萨自己修行的科目啊，依照这个科目修，同时也以这六个科目教导利益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经文里面，六度之心呢，教化安利众生。六度前面讲了很多，后面还有很多地方都提到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重新简单的温习一下。确实有这个必要。为什么？这是菩萨行最重要的核心。我们没做到啊！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我们读诵听闻肯定没有到一千次啊，一千次也不算多，这个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常识熏修啊，就是说的这个意思。六度第一个是布施啊，这经文上很清楚的，恒以布施。布施有三大类，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为布施。财布施的财富，财富可以滋养我们的生命啊，也就是肉体的利益。法布施的智慧， 智慧能养我们的慧命，让我们明心见性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是精神上的利益。无为布施是善法，是好事。对待一切众生，众生有苦难的时候，尽心尽力去帮助他，让他离开恐怖，平安度过艰难。这一类呢，都是属于无为布施。特别是人在临终之前所感受到的病苦，如果我们能帮助他，把他的病苦减轻，啊，让他感觉到快乐，感到安慰，啊，感到有人照顾，这是他离开恐怖了。这一类无为布施非常重要。这三桩事，果报，三个果报，世间人没有不希望得到的。啊，希望是希望。不见得你能得到，这是八苦里面求不得苦。我想求财富，想求聪明智慧，想求健康长寿，啊，想求到老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照顾，这大福报啊！福报从哪来的？从修来的。诸位要知道，福报是果啊，果必有因啊。我们没有修因，哪来的果报？古时候出家人一入佛门，剃度了，首先就是叫你修福。为什么？佛法里都常说，法轮未转世人先呢。如果你生活都有困难，啊，三餐不齐，明天住在哪里不知道，你还有心学道吗？啊，我们的同学有福报啊，设方善有护持，这些你们都不用操心了，这是多大的福报啊！你们福报比我大多了啊！我可以说，在70年之前，到70多岁以后才有个小道场啊。70岁之前呢，我不知道明天在什么地方。人身心 无依无靠啊。早年算是很幸运，有缘遇到韩馆长啊，我们在台北建立一个图书馆，华藏图书馆，他担任馆长，同理大众啊，我们相依为命的30年，他走了，我们又要开始流浪了。啊，早年流浪，他收留了，我住在他家里。他们一家人对我很厚道。可是我们自己心并不安呢。念头只是想到今天，不敢想明天。明天人家不高兴叫我们走，那就得走路啊。啊，好在他照顾我30年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啊，他过世之后，我们又开始流浪。在新加坡居住的时间最长，3年半。啊，到这样来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来，政府给我们优厚的条件，允许我们在此地建道场，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姻缘呢。啊，我们道场在这里建立了10年了。照理说10年。儒家讲法7年小成，9年大成。小成是君子。大臣是圣贤，啊，在佛法里面，小臣是这三昧，确实真正用功，平常人、普通人，3、4年就得三昧了。6、7年开悟的人就有了。啊，10年。我们相信开悟的人不少。啊，但是我们疏忽了，没有能够依教奉行。啊，把光阴啊耽误掉了，10年空过了啊，心没有得清净啊，身体健康不如10年前，身心疲惫。杂念妄想不但没有减少，可能还是增加。 啊，我们也是在修行，也是在修道，修的是六道轮回，不是菩萨行，是凡夫行。我们自己要知道啊，菩萨这三种布施我们是在做，做的不够。啊，财布施，每一个同修啊，真正是为正法久住，为度化众生啊，帮助这个小乘人民去向伦理道德啊，帮助这个地方人民团结像一家人一样，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。这个小乘是全国全世界和谐的典范。我们有没有在做？有做，不是没有做。做的功夫不够啊！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疏忽了从本身做起。我们这个十年这一方面立身的工作，最有效果的是我们每个星期的温馨晚宴，这是从学院开幕的头一天开始的。啊，我们第一天开幕到这个地方来，人地生疏啊，这个地方是澳洲著名基督教的根据地，没有其他宗教在这边，我们佛教到这边来，多少人感到惊讶啊！还有很多人问我，你怎么赶到那里去？啊，我们开幕发请帖啊，周围两条街道啊，邀请当地居民啊参加我们的开幕典礼啊，接受我们的晚宴。啊，我们向他报告，我们是做什么的？我们到这儿来，为什么到这儿来？到此地来的目的、用意，啊，向大家报告。啊，我们素菜接待他们，他们听了很欢喜。当然，听其言而观其行啊！我们说的很好听，我们做的是不是这样？啊，那这十年他们也相当肯定，啊，都能生欢喜心。这个基础做得算不错。啊，吃完饭之后，就有好几位同学来告诉我。他说：“法师，你们这种活动能不能多办几次？那大家欢喜吗？”我说：“好，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呢，啊，吃素菜呢，我们每一天每个星期六啊晚上来供应，啊，任何人都可以到里面吃饭， 十年如一日啊！啊，我们星期六的晚宴永远办下去啊，不会停止的。跟图文巴的市民结了非常好的缘啊，地方上的慈善事业，我们全心全力的支持。啊，这都是大家看到的。啊，所以现在当地人对我们的称赞，是净宗学院的人都是好人。啊，政府支持我们，人民支持我们，难得了。啊，希望我们往后十年不能像以前这么疏忽了。往后十年如果不能落实三个根，不能落实六合敬，我们就有罪了。我们怎么能对得起佛菩萨？怎么能对得起全世界这四众善友的护持？要记住古大德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说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就还。我们的了道就是往生净土，首先要想一想，我们现在这种心性，极乐世界欢不欢迎我们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弥陀经上说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啊，极乐世界原本是诸上善人的俱乐部啊，我们要想参与，我们具不具备上善的条件？这是所有净宗同学都应该知道的。如果我们心行不善，念阿弥陀佛也没用啊！啊，阿弥陀佛要把我们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我们在极乐世界走乱了，把人家的社会啊，搞混乱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不会干这个事情。啊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具备有条件的，啊，上善的条件。那我们也看到啊，这一生作恶的人，为什么临终往生瑞相那么好？他符合那个条件，一生作恶，临终忏悔。业障铲除了，后补再造了，他就是上善之人，他就具备极乐世界的条件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是培养这个条件。啊，六波罗蜜也是帮助我们培养啊。啊，财布施养我们的身，果报是养身啊。法布施是养我们的心。啊，得智慧。无为布施，这是善心。我们会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。 啊，健康长寿是最重要的。年老的时候，有人为你服务啊。这个果报是什么？我们肯照顾老人，我们肯为老人服务。啊，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？我们如果嫌弃老人，讨厌老人，到你老的时候，年轻人都讨厌你，都嫌弃你，就是果报现前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又被苦恼，心里不平，好了，你就六道轮回再去流转去了。啊，你念佛求生净土，不能埋怨的。因果报应要搞清楚啊，要搞明白了。啊，我们学院帮助图文巴医院啊医药费，一个月10000块钱，一年12万，年年不缺了。基督教办的安养中心，他们相当困难，我们赞助他。啊，赞助他的经费也是一个月10000块钱，啊，一年12万，啊，这个20万都是无微不至，啊，照顾生病的人，照顾这个重病，啊，准备往生的人。啊，我们所缺乏的，对一般的老人，我们还没有能照顾到。啊，我们很想办个老人院，老人福利事业，我们一向都关心，在全世界每个地区。每个国家我们都细心去考察去参观。啊，澳洲的老人福利在世界各个地区来相比，澳洲是最好的。啊，澳洲有先天的条件，地大人少，所以居住的环境是最好的。啊，但是他缺乏精神生活，缺乏温馨。啊，澳洲人非常守法，这是值得尊敬的。啊，法如果再加上礼教，那就完美了。说或情或理或法，啊，老人的晚年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一段日子。啊，我们想了多少年，总希望把这桩事情能够落实。啊，佛法里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只要我们不放弃这个念头，心想事成。啊，希望有一天呢，这个事真的成就了。我们没有能力办大型的 这个老人院是半个小型的啊，20个人50个人啊，他们的老人院都住几百个人，我们没有那个力量，我们造一个30-50个人的，做成一个好样子，做成一个典型啊！你看，我们参观这个基督教这个关怀中心啊，临终关怀中心，他们只有6个房间，同时只能照顾6个人。我去参观，他告诉我啊，有的人在住的最长的3个月他就走了，还有些人说1个星期就走了，2-3个星期就走了啊，他只有6个房间啊，专门做送终的事业啊，让他在临走之前心情愉快啊，能够感到温馨，这在佛法里的说，临终时候没有恐怖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决定到好地方去，他不会堕恶道。啊，他信仰宗教的，他会到天堂；他念佛的，他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临终要有不平，临终要有怨恨啊，那肯定到三途是这个中心做的事业是菩萨事业啊，等于说把一个老人从卧道啊送到天堂，从卧道送到极乐世界你是这个事业多么伟大啊，多么的殊胜啊，即这是无为不施啊，戒有律仪戒，有善法戒，有饶益，有情戒，我们前面念过律仪戒是自善啊，佛门里面讲善根福德因缘，我们善根从哪里来的？从律仪戒里头种的善根啊，律仪戒一定是从弟子规感应篇下手啊，我们今天的戒律有名无实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把根丢掉了啊，千万不要有分别有执着啊，弟子规是儒家的不是佛家的，感应篇是道教的不是佛教的，我们这样分别执着就错了啊，你对于大乘完全不了解啊，真正通达了解大乘，大乘怎么说的？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自性清净圆明体从体上来说称之为佛， 佛性、法性都从体上讲的。啊，所以《大乘经》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我们要问，孔子本来是不是佛？老子本来是不是佛？是啊，怎么不是？一切众生皆是，不能说孔子、老子是例外的。啊，应化在中国，应以圣贤身得度者，即现圣贤身而为说法。这问题不是解决了吗？啊，在印度，应以佛菩萨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菩萨身而为说法。佛没有一定的身相，佛没有名号，佛没有定法可说。你要明了通达这些道理，你是真正认识佛法，你才能学佛，有分别有执着，永远不能入佛门。啊，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啊，《金刚经》的宗旨，原理思想。那就入佛门啊，《金刚经》的经文讲得很好啊，小乘出国虚陀环，虚陀环破了四相虚陀环自己说，如果他没有破四相，释迦牟尼佛就不称他做虚陀环了。虚陀环自己承认不承认破四相呢？他没有这个心，他要有这个心，你看我破四相了，我没破，那这就还有我，还有人啊！啊，他绝不以为他自己破思想了，那叫真破思想了。这个事实真相要懂得。啊，谁乐意是自己修行，你都能把它做到啊，《弟子规》做到，《感应篇》做到，《十三业》做到，然后三归五戒、沙弥律仪，你自自然然就很容易做到了啊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摄善法增长菩提啊，摄善法界，也就是摄善法，戒律上没说要做啊，只要是对自己有好，真正有好处，对自己身心健康，帮助自己断恶修善啊，戒律上没说也要做，这增长菩提啊。第三个饶益有情， 对一切众生有好处有利益，佛经上也没说。我们遇到了，要不要做呢？要做。啊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年，我到北京访问，住在国际旅店。啊，我从楼梯上下来，遇到美国一个同修，啊，华侨。徐先生碰到了非常欢喜啊，他住在马里兰州，常常到我们华福，那个时候还不叫金钟学院，华福佛教会啊，所以我们很熟啊。他告诉我，他非常欢喜，他说我儿子今天娶媳妇啊，媳妇是日本人，对，今天来了很多贵宾啊，来贺喜啊，他请陈思远是政协的副主席，请他做证婚人啊，所以来的时候有好几个部长参加啊，日本的大使，还日本很多企业家哦，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婚礼啊！新娘跟新郎呢，都是北大的学生，他们同学啊，日本人看到我就把我拉去，也去叫我做证婚人。我就坐在证婚人桌上，我跟陈思远坐在一起，一生一俗。哎，这是饶益有情的，这些大官平常接触不到佛教啊，他们看到我很稀奇啊！啊，那证婚人的时候一定要讲几句话嘛，所以我就想着，我可以讲十分钟的佛法，把佛法介绍给大家。啊，我是临时去的，所以也没有准备素材。哎，我就吃肉跟菜，啊，拿一杯酒跟他。他说：“佛教怎么这么自在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这佛教不是不吃酒的吗？”是啊，不饮酒，真正不饮酒的定义是不能喝醉。因为喝醉就乱性啊，我这一杯不喝醉，我敬大家十分钟啊，这个宴会大概是一个小时，大家都欢喜啊啊，从来没有听到过佛法啊，在这个场面上，那我们参加这个机会是度众生的啊，是让这些人去种善根呢，饶益有情啊，这是佛门的大慈大悲的表现，这不是破斋，不是破戒啊，所以这个持戒一定要懂得开戒吃饭，在什么场合当中，它是用什么样方式来表达。啊，不是为自利，是利他。啊，这是一个例子。精进也有三。啊，我们在前面看到披甲精进。啊，披甲精进是善根。方便啊，披甲什么？你有戒律啊，一个人持戒 在这个社会不会被社会不良风气所染污。我们这几十年当中，50多年，我们没有看电视了。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杂志，乃至于一般的是书籍，我们都不看。这戒经里头有规定，沙弥世界里头就有，保护自己的善根呐。这很重要。我们所亲近的是经典，每一天不离开。有时候有善法，儒家的经典、道家的经典，圣贤的典籍，不同宗教的经典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摄善法的境界。希望我们了解自己，也了解其他宗教，寻求宗教的团结，寻求化解宗教之间的误会，互相学习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还有礼要有节，这是善根无尽的修持。舍善，善根圆满；利益有情，是善根无尽的，对众生有利益，对众生有好处。我们在法布施里头印诵大藏经，我们的标准是10000套，10000套大藏经赠送给全世界。这两年商务印书馆再版四库全书，我们买了100套，世界数据告诉我，他们想再版《四库会要》，我给他订了200套，赠送全世界。这些时候我一直在想，唐太宗的群书之要，没想到真有同修找到这个书寄给我。 啊，四库全书分量那么多，从哪里读起？我想了好多年了。啊，希望呢，从四库里面把最好的、啊精华的东西揭露出来，编成一本书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，迫切需要的。啊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民国初年。我还没有出世之前10年，当时这些学者专家大德们，他们已经在编这个书了，编成了。啊，19年出版了，16年完成，民国16年，16年是我出生的。他这部书完成了，花了10年时间，啊，又隔了4年出版，啊，出版这个书我4岁。我们相信这些书籍应行的分量一定不多，啊，大概都是1000套。将近100年，社会的动乱，这书还能存在吗？知道有这个书啊，可能找不到了。没想到有人找到一套送给我，我一看书是很破旧了，但是没有损坏，啊，页数完整，啊，字没被破坏，我也交给世界书局印1万套。这一套书是四库入门。啊，你想看四库全书，先看这一套。这一套经史子集的精华，一共只有8册。啊，四库全书1500册，精装本，这个只有8册。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你对四库就有感情了，你认识它了。啊，然后你想专攻哪一本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你会找得到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把钥匙啊！啊，唐太宗这一部治要是治国的宝典呐、啊，如何让社会安定和平，如何让人民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啊，这2部书它的原始的资料都是四库全书。啊，一个是注重在政治上，唐太宗的。国学之要是它的重点是在治学上，就做学问。这2部书太好。这2部书让我们现代年轻人有门路可入啊，不至于望洋兴叹了、啊，哎，真的有门可以进去啊。那么唐太宗的这一套书，昨天我收到了，啊，印好了，寄了一部给我看。啊，我看得很欢喜。啊，国学之要大概4月底 可以出版。这是法布施啊，这是利要有情精进啊，摄善法，摄善精进，利要有情精进。刚才我漏了个忍辱，我们接着把这个补进去。忍辱也有三类。第一个，要忍冤害，冤家要伤害你，你要忍呐。他对你不满意，他会骂你，侮辱你，嫉妒你，做出种种伤害你的事情，你要能忍。像经典上讲的割礼王割截身体，你看看忍辱心人能忍的，不但没有丝毫怨恨，而且还告诉格里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。当时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，在修菩萨行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。释迦佛成佛之后，第一个得度的是乔陈如尊者，乔陈如就是那个时候的格里王，说话真算数啊！不是杂妄语，不是说的好听的，真的读到了。这是什么？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他对我过不去，那是一时的误会，不要计较。他对我认识不够，了解不够，产生误会，迷失了自信，所以人往往在高明后立。就被欲望俘虏过去了。我们相信他读圣贤书他有根基，为什么还干这个事情？那就是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，看得破忍不过还要干这个事情。大的利益摆在面前呢，一生穷困，现在说一下给几个亿的财产给你，他心就动了。这种境界里的不动心，那是已经得定，没有得定怎么能不动心？所以他动心，他改变了，走世俗这条道路了，情有可原。 啊，可以原谅他的，何必计较呢？啊，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，到我成佛的时候，我还来度他们呢，他跟我们有缘。所以在顺境善缘不生贪念，逆境恶缘没有成慧，一切境界当中都能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日常生活当中保持自己常随佛学，这句话重要。普贤菩萨的第五愿，常随佛学，就是不离开经典，每一天有空喜欢读经，喜欢听经，有这一个习惯，这个习惯跟每一天吃饭喝水一样，每天不能不吃饭，不能不喝水，每天不能不读佛经，不能不读圣贤书，你才真正能保得住，不会被环境影响啊。这个做不到呢，肯定被环境影响。而且读书我们没有开悟，没开悟之前一定要懂得一门深入，就学一样东西。你看看从前的人，谭虚法师《影城回忆录》里头记载着有一桩事情是真的。谭虚法师中年出家，没有出家之前跟三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药店，中药店。其中有个刘居士以后也出家了。这个刘居士学佛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他就是念楞严经，就这一部经。念了多少年呢？那年八年，叫八载寒窗读楞严呢，一门深入在家居士。有一天中午客人很少，中午就在柜台上打瞌睡，中午休息的时候在柜台上打瞌睡，做了个梦，这梦好像是真的。梦里看到两个人到店里来了，这两个人认识，朋友，以前为了这财物上了法庭打官司，这两个人输了，上吊死了。所以他看到这两个人呢，心里很害怕，是不是来报复他的？结果看到这两个人来的时候，态度很和善，没有那个凶恶的样子，走到他面前就跪得下来。他就问这刘居士，就问他：“ 你来干什么？说我求超度哦，他这个心就定下来了。求超度的，他也很后悔啊，为了这个财务纠纷呢，让他两个人上吊死了啊，也很难过，就问他：“你要我怎样超度你？”这只要你答应就行了。那行，我答应你。看到这两个鬼魂踩着他的膝盖，踩着肩膀升天了，啊，这两个鬼升天之后了，哎，后头又来了两个人，一个妇女带个小孩，再一看呢，是他前面的太太带着儿子，也是死了啊！两个人进来之后都问：“哎，你们两个来干什么？”也是来求超度的。一样的方法，只要你答应，行，答应他。看到这两个人也是踩着膝盖、踩着肩膀升天了，他凭什么能力超度人？八载寒窗读了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鬼神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啊，来找你啊。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他不来找你。为什么找你没用处？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能体验到这一门深入的功德多大。多少人看见研究佛经，种类很多啊，看得很杂了，看了几十年都没有这个功夫，鬼神都不找他。啊，一门深入。鬼神来找你超度，啊！现在还在世间的人，我也知道一个，啊，也是神灵，专攻一部经，啊，常常有鬼神找他超度，他超度非常简单。啊，不需要排场啊，就有的时候念佛号，有的时候念一段经文，就把他送走了。善根深厚的，他有能力把他送到极乐世界。这就知道业门呢，那个力量有多大啊！所以业门是专心的，多门是善心的啊，善心成就就太难太难了啊！是这事。对于冤亲债主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。这一人，佛并没有底下加注解啊，冤家债主例外没有说。不舍一人的是冤亲债主，统统一律平等，只要是有缘，有人他来找你。你就要帮他吗？啊，你们有能力，他不会出现；有能力，他出现就是找你超度他的。 啊，你只要诚心诚意答应他，你所修的功德，你所拥有的能量，就能够啊帮助他超生。第二种呢，安受苦，忍辱里头啊，这是什么？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要能够忍受啊，不被恶劣环境所动，啊，修行人过去多半住在山里，有环境清净，啊，对附近的村庄至少保持过去讲三里路，啊，差不多是2公里这样的距离，啊，你需要的东西也很方便，但是这个地方很清静，没有人打搅你，啊，有时候你生活上有缺乏，你都要忍耐。啊，能够啊耐暑，能够忍饥，啊，不畏寒暑，一心向道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怕。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佛号，念念求生净土，这个身体放下了，身体交给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会照顾啊，如果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会接你到极乐世界啊，如果寿命没到，阿弥陀佛会照顾你的生活啊，但是你的生活不是很富裕，是很清苦，肯定过得去，清苦的生活消业障增福慧啊，欧耶大师讲演记里头有一篇特别跟我们讲释迦牟尼佛的戒戒，劝我们要学习啊，浪费是消福报啊，不是消罪业。福报消了，罪业增长了。戒禁是消罪业，增福德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能省就要省。啊，不要浪费，要记住，科学家警告我们，这个地球上啊，就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粮食危机，会有能源危机，会有水资源的危机，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，如果我们借鉴苦日子过惯了， 这种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感觉到很苦。啊，平常过的日子太舒服了，太优越了，一旦遇到灾难，就感到很痛苦。啊，我们想到世尊当年在世，他的僧团。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这一天出去托钵，托不到没关系。啊，好好的念佛修行干一天。两天托不到也不要紧。啊，河边上一点生水都可以喝。不像现在，现在都市人真的，古人所说的娇生惯养。啊，把它放在野外，放在大自然，它就活不了。啊，现在问题确实比从前严重。啊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，啊，六七岁，比小朋友，啊，在乡下游玩的时候，稻田里面的水可以喝。水沟里面的水可以喝，都很干净啊！啊，手捧到的时候就喝了。啊，还有很多树叶可以吃。那乡下人没东西吃嘛？哎，摘树叶，摘花朵。啊，花也可以吃。啊，现在麻烦了，现在这个土壤啊。中毒了啊，这个农药化肥啊，工业的废水污染了水源，污染了土壤，这现在怎么敢吃了？野草野花敢吃吗？我们小时候敢吃啊，草拔下来吃草根，草根的味道很甜。啊，现在整个世界变了。啊，在这个时代，自己更应当重视自己的德行，走佛菩萨的路，走古圣先贤的路，决定是安全，不会有错误。啊，这是安于苦难的环境。啊，没有灾难，常常想着有灾难的时候，我怎么办？啊，心理上要有准备。灾难来的时候，你就不害怕了，你不恐惧了。第三种是修行佛法，修佛法也很长的时间，你没有忍辱。你修不成功啊！你譬如说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没有忍辱的功夫，你能做到吗？隐尘回忆录上讲的刘居士，一部《楞严经》读八年。 没有长远心，没有恒心的人做不到啊。楞严经的分量很长啊。差不多相当于法华经啊。一天只能念一部。啊，初念不熟大概要七八个小时。念得很熟了，一遍也得要四个小时。没有恒心做不到啊。啊，这就是忍辱。啊，不但是读经念佛也一样啊。这一句佛号看起来很容易很简单。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你能做到吗？能做到的那是真念佛人啊，他真有感应啊。啊，度摄六根，简单的讲，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执着，那就是度摄六根啊。对这一句佛号不怀疑，不夹杂，念佛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一声佛号一声心，声声佛号声声心啊，心口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这种念佛就是古人讲的，你跟佛心心相印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啊，你跟佛感应大教啊。啊，念上个十年八年，你得念佛三昧了。啊，得念佛三昧，就有冤亲债主了找你超度。你一点头，他就超生了。为什么？你真有功夫啊，真有功德了啊！他得到你的加持啊，他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六度第五个禅定，禅定也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安住，啊，禅定是菩萨修行的中心枢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得定之后就开智慧了，就开悟了。般若是开悟啊。那么前面都是帮助你得定的。啊，不是放下烦恼，放下习气啊。持戒是修自己的善根。忍辱 是成就善根的。啊，修善根之后啊，要靠忍辱成就，不能忍，你全都丧失掉了。啊，佛法里所谓是火烧功德林。啊，你所修集的功德，一发脾气，功德全没有了，烧干净了。功德很不容易修成。啊，所以一般人修的是福德了。哪有功德了？功德能了生死，福德不行。啊，功德能帮助你得定，啊，安住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啊，比如说你这个。发心十年的时间，啊，端公一部经，这是定啊，没有定力的话，你做不到。啊，念佛，人家三年就能往生，那要靠定力，没有定力。念佛的时候胡思乱想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那是你严重的障碍，你没能放下了。啊，真正放下，万事随缘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只有一句佛号，无论干什么事情不妨碍。念佛法门的殊胜就在此地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心地清净，专心做工作，心里头一句阿弥陀佛。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有没有例子？例子太多了。你细心一观察，你就知道了。谭虚法师跟我们讲的修无法师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发生在黑龙江哈尔滨极乐寺，极乐寺建成谭虚法师那时候很年轻的，大概四十几岁，他是地仙老和尚的学生，啊，请老师来给寺庙开光，啊，办一个传戒活动，啊，传授三坛大戒，戒期当中当然需要义工帮忙，虚无法师。从外地来的，啊，到这里来讨一个工作义工，啊，他出家不认识字，所以他也没有听过经教。啊，那个时候讲经的太少太少了，全国能讲经的法师不到十个人，那中国那么大，文化的机缘太难了。 啊，他一生出家一生在常住做苦工，他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别人不肯不愿意做的是重活，他敢。啊，他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，真的除了佛号什么都没有。我刚才说的他做到了，你看他往生多自在，那多潇洒，欲知是知啊！啊，就在戒期当中往生。啊，戒期在筹备期间，戒子还没有来报道啊。他向老和尚告假，老和尚很压抑，但是老和尚有修养，坦学法师不责备他。啊，喜欢来帮忙好。你有事情要离开也好，啊，当家是定西法师就没有老和尚的这个修养，啊，把他叫过来责备他，戒期只有两个月，你连两个月的耐心都没有吗？啊，结果，修无法师告诉我。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啊，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。这两个法师一看得出来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是好事啊！啊，道场出了一尊佛啊，问他几时啊？不出十天。你看他往生的消息就得到了，到第二天又去找定西法师，定西法师怎么样？我明天就走，赶紧给他预备后事。到第二天真走了，没有生病啊！啊，开戒的时候。地下是老和尚来了，知道这桩事情，非常赞叹。啊，谁有这种本事？说走就走。啊，他走的时候也给大家留了一句话，人家叫他做几首偈子，做几首诗啊，留给后人做纪念。他说：“我是个老粗出身。”不认识字，我也不会作诗，也不会作偈子，啊！不过我有一句话告诉大家，做个纪念也好，啊！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留这一句，你讲得很好听，你自己没做到。这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你说这句话，值得多少人去反省？啊，他真修成，没有别的，忍辱波罗蜜，他能忍。啊，欢喜人。啊，并不推辞啊！道场里面粗重工作一个人干，无怨无悔啊！最后这一招表演给大家看，没有一个不佩服，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贤法师 把他的事情写在银城回忆录，流芳万世，让后人都知道他啊，都应当向他学习啊，决定不要贪图享受，不要贪图安乐。戒经上告诉我们，比丘常带三分病，那个病呢，不是真的害病啊，那个病是像病苦啊，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至少要有三分苦啊，警惕自己，这就是今天讲的忧患意识，不能没有啊！啊，天天讲享受，灾难来了，你怎么办？安乐的时候要想到苦难的时候，这就叫常带三分苦。人活在世间，应该如是啊，统治国家的人他也不例外。天下太平安定的时候，要想到灾难啊，要想到战争，不能掉以轻心的啊。所以创业艰难，收成更难。啊，创业的成果你能守得住吗？这个事业能传得下去吗？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今天我们得利于科技的发达，啊，比谭老法师那个时代书生太多了。谭老晚年都在香港，原籍在香港，啊，常常讲经，听众也不过就是100人左右吧。啊，香港人忙着赚钱，所以很少听见。啊，我在香港讲经的时间很长，我了解了这个环境。啊，香港人听经很挑剔的。啊，你讲的不好他不来听的。不来听还罢了吧，啊，这惹到麻烦了。讲完之后提出几个问题问你，你答不上来的时候当面给你难看。这么一个环境。我原先不知道啊。知道也不敢到香港去啊，到了香港之后，常怀法师告诉我啊，香港佛教讲经的这环境啊，他对我提出警告。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，在香港讲经50岁1977年，啊，我们从台湾过去，啊，他说法师，你算是年轻一辈的，啊，你也不出名， 没人知道你。啊，这个地方的听众有一些找麻烦的人，你都要小心。啊，这一些人都是知识分子，对佛法有研究，不是外行。那我去讲楞严经，啊，这是一部大经，也是大家所喜爱的经。啊，当时香港还有个首楞严王仁海法师，90多岁了，我去看他见一次面，啊，好像2年之后他就往生了。啊，一生呢专攻楞严，专讲楞严，楞严经专家了。啊，我到那里去讲楞严经啊。这个老和尚一生只有6个徒弟，跟他学的。这个6个徒弟都很了不起。老和尚收徒弟的标准是要背楞严经，不难背经文，还得背注解。啊，他选的注解也奇怪，他选的是藕益大师的楞严经文句。啊，年经年注都要背，不能背的他不收你。所以他的学生只有6个人。门槛高啊，这是个好老师啊。真是名师出高徒啊。啊，他的学生当中有3个人跟我很熟。啊，好在我那次第一次离开台湾啊，算是在国外讲经的啊，讲了4个月，还没有遇到困难啊，这些人也常来听我讲经，没找麻烦啊，而且还请我吃过一次饭啊，大家谈谈楞严经里面这个问题。啊，很不容易。啊，那么像这种情形，讲经不容易。我们相信，问难的人有。会常常遇到啊，自己如果对经教不熟悉，没有一真正学习的那点小功夫，你就不容易招架啊，所以这个是头一个，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日学习。你要把心真的安住在这上。第二呢，引发弟子。啊，我们所想。能够埋怨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禅定的感应啊，你的心清净了， 清净你所想的真的是有求必应啊！一般人呢求愿不容易实现，那是什么？他的心思散乱啊，散乱心的很难有感应，专一的心啊，常常会有感应，很少没有感应。第三个是办事，这个办事呢，那就是世尊在《仪教经》上所说的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至心一处就是禅定，我们前面也读过止心一处啊，一个意思。所以至心一处啊，你处理问题很容易啊，你的心不杂，你的心不乱啊，禅定应用在工作上，应用在日常事务上啊，是它管用啊。啊，禅定不是盘腿面壁，盘腿面壁它就不起作用啊。这个地方讲大乘教里头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，穿衣吃饭待人接物统统在定中啊。最后这一个是般若智慧啊，智慧也有三种。第一个是加行，帮助你契入境界，提升你的境界。第二个呢，根本智，根本智是无知，般若无知啊，那是根本智啊。后得智呢，是根本智的起作用，无所不知。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那我们怎么修法呢？先修根本智，不能先修后得智。先修后得智，你没有根本，你那个后得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光学多闻。这是后得智啊，他学一辈子啊，学几十部经，一两百部经啊，通宗通教，你要晓得他学的是知识，他没有智慧啊，他没有定力，他没有耐心，日常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发脾气，这就说明他没有根本智。根本智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，真智慧它没起作用啊。你想想，像谭老法师讲的刘居士，八载寒窗读楞严，楞严经在佛教里的叫开智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，佛门弟子都知道啊。人家一部楞严经念了八年了， 他什么力量超度这些鬼魂呢？根本智，它起作用的时候就是厚德智，厚德智是无所不知，先有根本智，然后再求厚德智，就是你这一门开悟了，然后你再学其他的法门，其他的经典，就广学多闻，非常容易啊！你一接触就明了，就通达，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啊，根本只是开悟了，三昧成熟了，大彻大悟，所有一切经教是法出是法，一接触就通达，一接触就明了，这叫厚德智啊，所以开智慧，你要懂得开智慧的方法，要懂得开智慧的门径，那就是戒定慧三学啊。从戒律里就扎根，直善根，善根深厚啊。啊，深厚的善根是从戒律里面来的。啊，因戒就得定，啊，定就是禅定，就是三昧。这个定到一定的程度，豁然开悟，这是厚德智啊。所以根本智能引发佛法。啊，你在一部经上得根本智啊，你见一切法，听一切法，一听都明白了这是引你的佛法了。厚德智真正帮助正法救主，帮助一切众生修复，你有能力教化众生啊！你教化众生跟诸佛菩萨没两样啊！啊，纵然不能大彻大悟，也会到大悟这个阶段啊。这早年李老师教我啊，学佛要发大菩提心，心量小了不行啊，要发大心，修学要把目标放在教理上。为什么呢？教理通了，一切法全通了。但是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，那是上上根人。通理，通理就是戒心的。那一般人呢？所以上中下三根呢啊，中上根性的人。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要通教义，义是同一部分啊。你说净土宗，我这一宗我通，别的宗还不行，这是教义，管用。如果说学一部经只懂一部经呢，这是下下根人啊。这部经你没有，换一部经你就没办法。这个人难教了。 啊，老师给我讲这个道理，我明白了。我不是上上根人，我的目标就锁定在教义。啊，我学这一部经，与这一部经有关联的经典，我学习很容易。啊，与这一部经这个方法不关联的，我学起来就非常困难。啊，这就说明说不是上上根人，知道自己的根性。选择法门，依照法门修学，可以把自己提升到上上根，这建立佛寺。佛寺是正法救助，弘法利生。现在时间到了。